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哈，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论论。在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来一起回顾一下关于冬奥会的历史故事哈。其实冬奥会一直到咱们2022年哈，北京冬奥会是已经举办了23届哈，咱们北京是第24届。在前23届的冬奥会当中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哈，包括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运动，那冬季运动在冬奥会举办历程当中哈所产生的一些演变还有发展。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哈，之后的一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每一届冬奥会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是来分享的哈，在1924年啊举办的第一届霞慕尼冬奥会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专家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首届冬奥会的历史故事。首先呢，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中国国家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老师哈，欢迎崔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同志们好，主持人乐乐好。 欢迎崔教授来做客啊。其实从这期节目开始啊，崔教授在后面哈、啊、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将每天哈、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过往的这些历届冬奥会的故事啊。今儿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届哈、啊、霞慕尼冬奥会。首届冬奥会是在1924年举办的哈、啊、距今也已经是将近百年的这个历史了。而且啊，这第一届冬奥会啊，它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在举办的时候它好像并没有说啊，我们要举办第一届冬奥会，而是在举办之后啊，经过了几年之后，后来追认说啊，这届比赛当时就算了第一届冬奥会，但是举办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说这就是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哈、啊。这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啊，早在19世纪末，也就是1894年国际奥会成立大会上，就为了贯彻这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吧，滑冰运动就已经被审查通过，列入了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并决定了在当时的就适当的时候的吸收进冬季体育冬季吸收进冬季项目里边，作为奥运会的一个主体项目。但是呢，第一届奥运会呢，因为没有邀请到冰上运动员的参加，包括滑雪运动员，所以它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建设这种冰雪运动的设施呢还欠缺，所以说这个项目呢就没有列入，时间呢也不是很充分，那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到了190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上呢，首先呢将花样滑冰呢就开始列入了竞赛的规程，那当时呢就是由德国、瑞典、俄国、奥地利以及英国，他几个国家21名的这个花样滑冰的运动员参与了，而且是在什么呢？在这个伦敦的普林西斯人工冷冻滑冰馆进行的，有男子规定滑、男子自由滑、女子单人以及双人四个项目。那这次比赛呢，因为对观众的吸引力比较大，所以特别是花样滑冰啊，它的高雅的艺术魅力呢，给各国的运动员以及观众留下的很深的印象，那这是一个又打下了一个基础，那到了1911年，时任国际奥会委员的意大利人的迪斯武西呢，首次在布达佩斯呢第11届国际奥会上提出了要单独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建议，但是他的这个建议还是遭到了北欧的有关国家的这个反对，因为当时的挪威啊、瑞典呢，他们有单独举办这种冬上运动会的这种惯例，所以一旦列入呢，就会影响他们的比赛。 就是他们有几个国家，他们是小圈子自己玩的， 对，是他们组织了。所以可以想见，是当时如果冬季奥运会没有这些瑞典、没有挪威这些 冰雪运动开展比较普及的国家参加了， 嗯， 真要是举办了，它的吸引力也不会那么大 啊， 哎，所以就搁置了一段时间了。 嗯， 这样呢，一直到1920年，经过冰雪爱好者的努力呢，在安特卫普举行的第七届奥运会上，终于再次将花样滑冰列入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嗯， 同时呢，还增加了一项冰球比赛。那这届奥运会呢，观众虽然不多，哎，但是增加的这两个冰上项目确实吸引了广大观众。所以说呢，来自加拿大、来自斯洛伐克、来自芬兰、法国、英国、挪威、瑞典、瑞士、美国以及比利时11个国家的90余名运动员呢，在这个安特卫普体育馆进行了男子花样滑冰、女子单人、还有双人以及冰球的比赛。 嗯， 那这次呢就影响力更大了。 嗯， 同时也扩大了冬季项目比赛的影响。那就在这次会议上的，也就是奥运会上，法国代表提出了有关于单独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设想。 嗯， 哎，法国的这个提议呢，就得到了国际滑冰联盟、国际冰球联合会以及国际滑雪委员会，还有一些国家，还有国际奥会委员的支持。 嗯， 所以在这个运动会闭幕的时候呢，就有大批的滑冰爱好者呀，给国际奥会写信。 嗯， 要求依靠典型的冬季运动项目呢，扩大比赛的这范围，使比赛呢更加多样化。 嗯。 就这样一来嘛，在2022年的末举行的一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代表大会上呢， 嗯， 提出了冬季体育项目的问题。 嗯， 当时的法国、加拿大和瑞士呢就开始表示同意了。 嗯， 顾拜旦这时候呢已经是主席了啊，他也成功的说服了固执的北欧人。 嗯， 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决议呢，在1924年就是举办冬季运动会， 嗯， 并委托在同一年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法国的承办。 嗯， 不过呢，由于对这里单独进行的冬季项目的比赛结果和可能产生的也影响还不清楚，出于谨慎的考虑就避开了奥运会的字样。 嗯， 就成为第八届奥林匹克，就第八届奥林匹亚德国际体育周 啊，国际体育周， 哎，这是当时最初定的名称。 嗯，就是第一届冬奥会最开始的举办的时候是其实叫这个名字， 对， 叫这个国际体育周的， 对， 啊， 对，有了这个决定以后呢，就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就开始在报纸上不断的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嗯， 这就是呢被人一直鲜为人知的夏蒙尼。 嗯， 哎，这到了1924年初，大概是已经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地方了。 嗯。 而且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完全以冬季项目为主的运动竞赛呢，就此翻开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的一个新篇章。 嗯， 所以说呢，1924年1月24号到2月4日，在夏蒙尼举行的第八届奥林匹亚德国际体育周就引起了体育世界的强烈的兴趣。 嗯， 说冬季运动的奥林匹克精神和气氛呢，也由此兴盛了起来。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啊，这次比赛的成功呢，使得1925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奥会第22次会议一致决定， 嗯， 决定什么呢？是冬奥会从1928年起，在奥林匹克的，哦，在奥林匹克年定期举行， 嗯， 并追认1924年夏蒙尼第八届奥林匹亚的国际体育周为第一届冬奥会， 嗯， 当然这一决定呢，在1928年的布拉格第八届国际体育代表大会上最终获得了批准。 嗯， 所以说呢，这个发展的过程证明啊，就是建立在奥林匹克思想基础上，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进人类文明，倡导和平啊、友谊和关爱，以及关心下一代、尊重大自然为宗旨的这种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对人类文化、对教育，甚至对社会的整个的影响呢，是任何规模、层次和形式的冬季运动会所无法比拟的。 嗯， 所以冬季运动会它有它自己的规模，有它自己的影响和范围。 嗯，其实换句话来讲，就是最开始其实冬奥和夏奥会啊，这两个运动会其实是并没有明显的分割的啊，他们都是在一起举办，在这个这个奥运会开始啊，有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初阶段， 对，刚开始是这样的 啊，后来一直到了这个1924年，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啊，有一些国家说啊，我们可以啊，我们一起来玩这个冰雪项目，所以就把有一些的这个冰上包括雪上的项目给它单拎出来，做了这个叫这个国际体育周， 哎， 奥林匹亚的国际体育周啊。然后到后来过了几年之后， 一看的时候，那我们就干脆就把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给它完全的给它分割开来，做成了一个冬奥会，一个夏奥会啊。所以这是第一届冬奥会它的由来。另外，其实您刚刚也说了啊，这个在最开始哈，这个冬奥和夏奥它是在同一年来举办，像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冬奥会、夏奥会其实是每相隔两年举办一次啊。像2020年这个东京奥运会啊，当然是因为疫情啊，所以实际是在2021年举办的。但是说从常规来讲，那么2020的东京，后面就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再往后两年之后就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它都是每隔两年。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是在相隔他们是在同一年来举办的冬奥和夏奥。所以呢，咱们下边就得说说同一年来举办。您刚刚也说到了，1924年本来应该是在这个法国啊举办的这个奥运会，后来呢他们也是在同一年举办了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周。这个举办的地方啊，在霞慕尼。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地方我相信有一些特别喜欢旅游的朋友啊应该不陌生啊。霞慕尼是一个旅游胜地，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地理位置啊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应该是处于法国、瑞士啊还有这个 意大利交界， 意大利啊三国交界地方。 对对对， 正点是，而且正好这个阿尔卑斯山啊，现在这个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这个越野跑比赛啊，也是在这儿办的啊。所以您是不是也来给我们介绍说最开始第一届就怎么选了霞慕尼这个地方？其实它算一个小镇，它甚至连一个中型的这个城市都可能都算不上有这种规模啊，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当时怎么选择这儿来办这个比赛？ 其实这个霞慕尼是一个7000多人的小镇 啊， 刚开始都 非常小， 真是人不多。像您说的，它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勃朗峰下的一个夏摩尼山谷，是海拔呢1050米。那这个地方气候特点呢是主要是气温比较低，冬长夏短。它是法国著名的疗养胜地和冬季运动中心，也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个滑雪运动点吧。早在这个举办冬季体育周之前呢，这个每年虽然是个小镇，但是它接待的这个游客比较多，每年接待上万名滑雪爱好者以及旅游者，还有这个度假的疗养人员。当时它一个最大的个体育设施就是由欧洲最大的滑雪跳台和比较理想的越野滑雪场地，还有一个是冰球和花样滑冰比赛用的这个室内的滑冰馆。说为了这次比赛呢，法国呢有专门修建了一个冰场，供滑雪和冰球者使用。所以这是在设施和它的地理方面呢有这个特点。那今天呢，假如我们啊如果去夏蒙尼旅游的话，那就会看到呢所配置的欧洲最高最好的游览车，而且能有山脚直达海拔3842米的南针峰。游人呢可以在最近的距离呢感受到阿尔卑斯山壮丽的景色。那除了滑雪和登山呢，这里还有更有刺激的直升机游览，还有空中跳伞活动等等。所以这些就决定了这次把它作为法国的一个举办冬季体育周的地方是选的比较理想的，也是对当时的整个冬季运动的开展呢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其实本身的先天条件就已经非常好了， 对， 而且由于第一届冬奥会的举办也是可以说这个冬奥会啊和这个霞慕尼小镇啊也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关系，一直到今天为止那都是一个欧洲的一个滑雪胜地。 对对对，它不像后边的有的冬奥会举办完了，这个地方就慢慢的走向萧条了。但是这个霞慕尼它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直这样。虽然人口不多啊，非常小的一个小地方啊，但是一直其实都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滑雪爱好者们，包括旅游爱好者们非常想去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 其实再有啊，这个其实冰雪运动啊，早在这个19世纪，其实有很多国家就已经开始开展了。像第一届冬奥会哈，它比赛项目当时是一共设立了14个项目，而且这大部分项目就是我们看现在看到，大部分还都在，就是从第一届开始一直是延续到今天了。 基本上都在。对， 所以这14个项目当中，第一届的这些比赛哈，说比赛这些项目，有没有当时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 按照当时的这个记载啊，就是奥运会举办留下的资料，在制定夏蒙尼竞技项目的时候呢，以北欧运动会的传统为基础，因为北欧的冰雪运动是比较在全世界还是有名的，是加上了另外的几个项，包括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还有里边的古典速度滑冰，还有花样滑冰、冰球以及 有舵雪橇。 嗯， 同时呢，把许多欧美国家很奉行的越野滑雪呢，也列入了里边。 哦，嗯， 是这样来呢，共有四大项、七分项和十四小项。 嗯， 而且这些主要项目的比赛呢，之外呢，还举行了两项这个表演赛。 嗯， 这就是一直在后边的，被称为表演大王的，一个是冰上溜石， 嗯， 一个是军事滑雪设计。 嗯， 当然他后来变成了这个冬奥会的主要项目。 嗯， 这是他有个发展的历程的。 嗯， 那讲到这里边的留下很深印象的几个滑雪项目呢，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滑雪。这个滑雪呢，当时有13个国家参加了，参加最著名的有雪上王国之称的诺维队呢，他首先显示了自己的实力，他主要参加50公里越野赛和15公里的越野赛。这个比赛呢，最著名的是在比赛当中与挪威运动员托雷夫豪格，他获得了15公里和18公里和50公里的越野赛的冠军。同时呢，他还获得了什么呢？北欧两项中获得了一枚银牌。而有意思的是，他还被误授了跳台滑雪的铜牌。 误授？ 对，那这一个过程啊。 嗯， 这个原来托雷夫豪格在18公里、50公里的滑雪和北欧两项获得3枚金牌之后啊，又被颁授了一枚跳台滑雪的铜牌，以致连挪威人都称为他是滑雪之王。 嗯， 隆重的举行了欢迎仪式，还在他的家乡，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嗯， 但是的。在过了50年以后呢，人们才偶然弄清楚了，当年组委会呢是将跳台滑雪的这个铜牌误发给了托雷夫豪格， 颁奖颁错了。 对，后来经过检查的结果什么呢？在统计分数时出现了差错。 嗯， 铜牌应该授予另一个诺维人，叫安德斯豪根。 哦， 但是安德斯豪根呢是代表美国出场的。 嗯， 还有一点呢，因为他们的姓非常相似。 哦， 豪格跟豪根。 哦， 那当这一切明了之后呢，就托雷夫豪格的妹妹呢，就将这枚不该得的奖牌呢，交给了理应得到他的人。 嗯， 当时呢，安德烈豪格已经86岁了。 嗯， 但是托雷夫豪格就他的哥哥，永远的也不知道这件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奥运会建立功勋的之后的第10年就去世了。 哦， 于1934年离开人世。当时呢，仅40岁，仅40岁，这一个有意的现象，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这是在滑雪啊，其实，在滑雪滑冰中呢，也是充满了一些很喜剧性的色彩，当时有10个国家33名运动员参加这个滑雪滑冰，从一开始呢，奥地利的选手就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因为在奥地利派往夏蒙尼的代表团中呢。只有花样滑冰运动员，也就是说其他运动项目他没有参与。结果呢，女子单人狭路赛前所预料的一样，曾经2次获得世界冠军的22岁的奥地利选手呢，普朗科绍伯以明显的优势战胜了另外的8名选手，赢得了金牌。这是他赢的金牌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比赛中所有的花样滑冰运动员都穿着毛皮镶边的长裙，唯有这个普朗克绍伯呢，是大胆的穿了一件普通的长低小腿肚子的一个裙子，就像现在我们的话说叫做中长裙。 中长裙。 结果呢，新服装受到了观众的赞许，也受到了评委会的首肯。这里边呢，其实呢，除了冠军，还有最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不到12岁的纳威运动员索尼亚，海尼，他虽然只名列第8名，但是他给观众留下的很深的印象。但是据说报名的时候也引起了一定的这个 争议 。就是当时也算一个笑话吧。一个组委会的成员看到参赛选手的名单之后呢，就大叫说：“难道挪威人认为奥运会是儿童游戏吗？”原来为什么呢？在表格中，索尼亚海尼的伊兰的。中的写他的年龄是11岁09个月。挪威代表队领导就被告知了，说不行，不能这样开这样的玩笑， 岁数太小了。 对，但是索尼亚的父亲是带着索尼亚过来的，他的父亲是千自行车世界冠军威廉海尼，他说我这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呢？他首先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规则当中没有限定参赛选手的最低年龄。那第二呢，小姑娘进入代表队并非是偶然，因为去年她获得了国家青少年赛的冠军。 而经过长期争论以后呢，就萧姑娘被终于允许参加比赛。不过呢，这次比赛呢，在第一这届奥运会上呢，她只获得了第八名。但是这个第八名也是她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没有获奖的比赛。因为一年之后呢，她就成为了挪威的全国冠军。又过了两年，她已经站在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这个时候的岁数其实也不大， 也 非常小， 也是非常小的。 另外，如果印象没错的话，这个刚刚说您您说的这位很年轻的运动员，之后应该还是往电影方向有发展。之后还去了这个，应该是去了美国好莱坞啊，也成了一名非常受欢迎的电影明星。 其实这种例子在体育界很多的， 是 在运动成绩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就会引起这个电影界啊、其他界的这个 是 重视，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发展的目标，很多的这个领域呢，来让他参与的。 对，所以有了刚刚您说的这一系列的经历啊，后来包括又转向了这个电影界，包括这么小就登上了冬奥会的舞台啊。其实这名刚刚您说的叫海尼啊，这名女运动员其实也是挺传奇的。 我们可能在以后的奥运会里边还有冬奥会还有提到她， 提到 她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 这是。这个崔博刚刚这个说到的哈，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故事哈。刚刚其实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您说的这个误颁这个铜牌的这件事，一直到50年之后才发现这个错误。 很可惜，就是主人公已经不存在了， 已 经不在了。 是， 但是被剥夺了这个误剥夺了这个铜牌的这位，还在，这也是一个对他的一个安慰吧。 是啊，虽然这个。已经时隔50年了，已经成为一个可能86岁哈，也是年纪不小的这样一名老人了啊。但是重新突然说啊，我在这个第一届冬奥会里边还获得了一枚铜牌啊，他说补颁给我了，这应该也是觉得啊，这也是很有戏剧性啊，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人生的经历。 对，因为在奥运会上，除了冬奥会，在夏奥会上，后来补颁铜牌、补颁金牌、补颁银牌的现象都有， 也有，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很正常哈。第一届冬奥会啊，其实，这个故事还是很多的。你看，因为第一届啊，距今已经100年之前了，也我们回首那个时候啊，就会觉得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啊不可思议。但确实，冬奥会就是从那样一个可能会感觉到，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一些偏差啊，有一些我们不可理解的这个地方，就是从那样一个环境当中，很特殊的环境当中。孕育出来的，然后进而发展出了冬奥会百年的历史。好，那么第一届霞慕尼冬奥会的故事呢，我们就今天跟崔教授先分享到这儿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还会请崔教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后面的啊冬奥会当中一些有趣的故事。再次感谢崔教授啊今天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脱冰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啊，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呢是2022年的第一天啊，元旦1月1号啊，在这儿呢我们超级体验团节目也是祝哈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新年快乐啊！不知道大家新年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啊？ 那肯定有啊！ 啊，对，新年这个一开始，一般大家都会这个叫立旗啊，立很多的这个新年计划，说今年啊，我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啊，等等啊，这个大家去看看2021年啊，刚过去， 完成了吗？ 完成了吗？ 对，其实每年都立一些新的目标，但是，立还是要立，立还是要立啊！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完成，还是有很多我们叫中国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三方面呢，你缺了哪个呢，也都不行，如果说一旦到年底这目标没有完成，大家也别太说，哎呀，没完成就怎么样了啊？生活还要继续，未来的路还很长啊！虽然我们2021年的事儿计划都已经完成了， 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2022年还是要列很多的项目和计划。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赛事公司，你说这个计划怎么列？ 是 它不太好列，只能是说我预计3月份、5月份还是你还是要看这个大众疫情的一个走向。 是， 你比如说球员，我听那个前两天早上咱们体育广播双网之声还在说那个叫巴坎布是吧？ 巴坎布啊， 巴坎布是国安的， 国安的外援。 哎，这老想这转会了，然后那价格标的很高很高。但是就是转不了啊！你说有的时候这个事与愿违，也在等待，就一个往往一件事儿不是由一个人来决定，它是由这个很多复杂的因素汇聚在一起， 是 啊，所以就是目标要立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前途的路呢很荆棘，我们还是要勇敢的往前走， 是 但是事儿能不能成，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哎，没错啊，有些时候呢，确实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哈。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做计划了， 没错， 计划还是得做哈。只能说，最后成不成功啊，我们就有句话叫尽人事哈，听天命，自己努力给做足了。那么最后成不成功，其实结果哈，相对来讲，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啊。但是啊，今年的这个计划。还是这个大家肯定心里现在默默的一盘算啊，都有数了。其实体育比赛啊也是这样，体育的世界也是这样。其实体育是非常讲究计划的这么一个领域。 对， 就每年我们从年初哈，基本上大概一排说今年有什么大事儿哈，比如说这个前几天我们台里开会的时候哈，也是这个说了，总结啊上一年度，展望今年的时候啊，就说啊今年这个体育界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大事件， 比如说 2022年确实体育大年啊，比如说我们马上啊即将要迎来的，已经很近了，倒计时1个多月，马上就要开幕的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啊，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我看这个最近开车路上走的时候啊，看这个路上都画了好多那个叫冬奥车道出来， 冬奥及冬残奥， 冬奥及冬残奥， 对吧？你看那车，它那车道是两个标志， 两个标志， 6到24点， 对， 这我已经非常熟悉了， 非常熟悉了， 非常熟悉 了，经常看，经常走啊， 老走啊，尤其是在那个哪个地儿居多呢？大概应该是临近那个鸟巢 啊， 就是国家体育馆附近那周边，就这种奥运和。叫冬奥及冬残奥的这个特殊车道非常多，它是在最里边那一排， 最里边，对， 所以我当时就想，最外边那一排是公交车道，最里边那一排是冬奥车道， 冬奥车道， 但是咱们还是做好自己的这个出行准备，还是要给冬奥呢，这个支持冬奥，给冬奥呢这运动员也好啊，或者这相关工作人员也好，给他们留这个应急的或者人家专属的这个车道，其实也不长，就1个多月的时间， 1个多月时间，对，是，再加上正好是。 冬奥会开幕、啊、正好赶着过年， 过年过年 啊，过年那时候相对来讲，这个交通是没有平时的这么复杂的哈，所以应该也不至于会太影响路面的交通情况哈，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吧，在冬奥期间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还是能够选择公交出行哈，绿色出行，这样相对真的会比较便捷一点。 是， 其实说这个冬奥车道啊，我就突然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也有冬奥车道，甚至我后来这个走很多路哈，就发现在它也是在最内侧车道啊，有一些呢它这个痕迹啊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消散，就是还能有一个印儿，就是你看那个车道你过去你就想了，哦，这是2008年的时候冬奥车道，一直这几年在某些路段都会有这个 长安街， 长安街哎， 那地儿长安街是有那个奥运车道的， 哎 对，2008年的时候你走过那车道吗？ 2008年我还真走过那么几次， 几次是 啊，当时有一个朋友有那个证， 哎呦， 有 证，我 走过啊， 我是有证的人， 有证的人啊， 你看要不怎么说，工作早还是好的啊，零七年当时就已经开始在整理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奥运会期间大家工作的那个需求，当时我是作为这个记者，也是有相关的采访任务的，所以我当时有那个车证的， 有个证啊。 但是那证呢，那会儿记者比较多，就证不是特别的够用，就大概就排班，就是到你那天的时候，你就拿这证 串着用， 串着用，不是你那天的你就把证给人家当天的那个记者，那会儿，哎呀。一路畅通 ， 尤其是看着旁边车在堵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 有证的人 是多么的能够参与到奥运当中，是一种自豪和骄傲啊！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个2008年的奥运是非常成功的一年， 是 哈。我们同样的期待着2022年的冬奥会也能够顺利成功的举办。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了这么多立 flag 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想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新年一开始嘛，想跟大家盘点一下2022年我们值得期待的。体育比赛，这里边包括一些竞技比赛，也包括大众参与型的比赛，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首当其冲就来说一说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 冬奥会确实，非常值得期待。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北京啊，在完成这次冬奥会的举办之后，将会成为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叫双奥之 双奥城市啊， 双奥城市啊，包括我们这也叫双奥之声嘛啊。 对， 这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也举办过冬季奥运会啊，唯一的这样一个城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这样一个。这样可以，历史上我觉得哈、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再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就是，哎呀，这个能够举办确实不容易啊。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哈、啊，也接触过很多的和冬奥有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冬奥组委的这个朋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媒体的朋友，包括一些这个队里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为国家队提供服务的，这样咱们的专业技术人员啊，就是我们平常做节目啊。生活里边都有接触到啊，这几年下来就感觉，哎呀，举办这次冬奥会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很难， 非常不易。 这个首先就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是特别难， 啊， 因为叫事无巨细，这还不是一个简简单单一次会议，一个叫做这个单项联合会的体育比赛，而是全世界的一次盛会， 是， 而且又是在这个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之下， 是 啊，这个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这个咱就这个。就不为他们说过多的这个诉苦的事儿了、啊。毕竟呢，还是这个大事在前，叫大家在前，小家在后，是吧？我们为了这个冬奥会呢，还是一件很自豪和骄傲的事儿。其实期待这一届冬奥会，你知道我更期待的是冬奥遗产， 冬奥遗产啊， 奥运遗产。 又有一波遗产了。 遗产这事儿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留多少钱？ 多少钱？ 一说遗产， 多少钱回来？ 给你留多少钱？其实真正的奥运遗产来自于无形资产。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前段时间这个网络红人啊，不是因为偷税漏税，被处罚吗？ 被处罚了 啊！那个评论就无数，看，哎呀，他得挣多少钱啊？说补税能补这么多啊？就纷纷比较。其实对于这个。我觉得他这已经这个账号都被封了啊，这是叫做违法了，那肯定就以后就没有办法再从事这项工作了啊。我觉得这个大家看看这个情况，也不可能再相信他了，偷税嘛。相比于他的这个叫做资金的流失，对于他来说，最惨的是无形资产的流失，真的， 你看他是又参与，之前又参与到各大综艺节目， 是， 然后呢又参与到这个各个城市的叫做消费季，都邀请他， 是， 还是杭州的什么什么宣传大使， 嗯， 就是他背后的光环要远远高于他手里的现金， 嗯， 就是他的无形资产其实对于他来说影响更大， 是， 那他的损失更大， 钱不是最重要的， 钱不是最重要，就无形资产是最重要的，所以就话说回来，一次奥运会带给大家的，或者说一次盛宴带给大家，永远是他的无形资产要高于他的有形资产， 嗯， 所以我期待是在于奥运会举办之后，冬奥遗产对于整个城市的这种提升， 嗯。 我们家房子就更值钱了， 房子更值钱了， 你知道吧？你懂吧？ 升值了哈！ 哎，不光是我们家，那尤其是延庆的那一带、 嗯、 啊，那你想，不光是酒店呀、啊，你住宿啊，再往远了说，报张家口、崇礼那一带，京津冀体育文化， 哎， 这个一带、 嗯、是。 你们家那一带鸟巢那儿、嗯、 也升 值了，中关村那儿 也升值了、 啊、哎，这无形资产带给你的就是，其实最终无形资产体现的还是在你的有形的体现上， 是啊，包括其实北京整个城市哈、啊、其实也是这样啊，比如说2008年奥运会之后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哎，北京城市经历了一波这个大发展、 嗯、 啊，这个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啊，当然这个冬奥会之后哈、啊、因为它整个的发展也是分周期的嘛，可能不会再出现像2008年之后那么快速这波发展了、嗯、但是对于我觉得北京整个城市所谓叫无形资产的提升啊，还是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很多的这种场地哈、啊、尤其很多的这种冬季奥运啊，冬季运动的这种设施啊，就肯定会更多一些 啊, 啊， 这是冬天里的一把火，飞翔那首歌 啊 你说现在你要去什么南山啊，去什么这个莲花山、石经龙、渔阳滑雪场， 嗯， 原来叫做上缆车， 嗯， 排队半小时， 排半小时，嗯， 下来五分钟， 五分钟 就是滑下来五分钟排，去年前年吧，我去的时候就是上缆车排队半小时，现在是滑下来排队半小时， 滑了半小时。 你想想，你排队上缆车需要多长时间？ 哎、 前天我告诉他们，我说去了吗？说去了，说怎么样？说别提了，半小时。我说原来也排队半小时、 嗯， 说不是，原来你是上排的，现在是滑下来， 嗯， 排队半小时， 火啊！ 你懂吧，就是下缆车之后在山顶上等、嗯、等那雪道一个个往下滑，你需要排队滑、 嗯、然后 滑下来， 哎， 我说呀，这个冬奥真是太火了， 嗯， 真是太火了， 是啊，其实这个冬季奥运会的这个举办哈，就是在我们这个全民健身层面，就是给北京带来了很多啊，城市发展层面很多，其实再有这个我们才说这个竞赛啊，竞赛本身方面，其实这些冬奥会也有一些特别期待的项目啊，包括很期待的这个运动员啊。其实，上一届这个冬奥会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呢，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我觉得印象特别深， 平昌是吧？ 啊，对啊，当然我印象很深，就是说一直拿了很多这个第二、第三啊，有很多的这个优势项目，这个就差最后那么一点儿啊，就是迟迟没有拿到一枚啊金牌，我觉得当时这个大家都很着急，说怎么老是运气不好，就差这么一点呢？啊，一直是到比赛最后一天，武大靖，啊，这个男子短道速滑，收获了应该是上届这个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 对， 嗯， 这个论论说到这儿啊，我倒是觉得就是咱们说期待冬奥会啊，因为在期待冬奥会，我们还要说出很多的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是 跟我们生活相结合啊。有一句话叫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哎、嗯， 差之毫厘，那这个前两天那个我儿子，我爸爸我考试了啊，我考多少分啊？104。我说现在这分数怎么都是这么设置？怎么叫一百零四是怎么出来？说有一道附加题、 哦、加分的、哦、 啊，附加题就是满分已经到100，有一道附加题是5分。 哦， 啊，他这个写错一个字儿啊，这104马虎啊，写错一个字儿。我说那你这104这个全班有多少人考104？有几个吧。我说有没有考满分的？说有一个考满分了。我说那几个考104呢？20多个吧。 20多个。 你们班一共多少人？40多个吧。 40多个啊。 我说你看啊，他说你看我考全班第二。我说你不能叫做全班第二， 嗯， 对吧？你叫并列第二。 嗯， 你想跟你考一样有多少人呢？你差一分，这一分差出来。可就不是说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这个事儿，就是， 叫做良好跟优秀它就差一点点。 嗯， 刚才其实你说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冠军其实是这样的， 是 就你看永远是第二第三第二第三第二第三，怎么就上不了领奖台？你别看就差那一分， 嗯， 或者零点五分，其实差距很大。 嗯， 啊，就是我们很客观的说啊，在有一些项目上其实差距很大，有的时候你拿到冠军只是靠运气， 嗯， 但你真的像武大靖这样，你想武大靖夺冠这叫绝对实力， 绝对 第二名你根本都碰不到的，你说我想犯规我碰了一下你碰都碰不到，那叫绝对实力。 是， 嗯，对，体育竞技比赛就需要有这种绝对实力才能够拿到叫稳稳的冠军， 稳稳的冠军啊。所以这届其实冬奥会在这个整个竞技项目上，我觉得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啊，包括家门口举办， 没错 啊，我们有这个主场的这个优势， 主场优势， 当然这个可能少了一些现场观众的这种加油啊，但是在大家熟悉的场地里面，在自己熟悉的一个环境里边啊，我觉得这个运动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的，包括其实刚我们说到武大靖，我们也说这个其实短道速滑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其实这算是咱们是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 优势项目 啊，在过往的几届这个冬奥会，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大赛当中啊，其实短道速滑都是非常有亮眼表现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有光荣传统的团队啊，就是一个团队作战，就是说他不是一两个运动员说啊，我这一届出来了啊，我下一届这个再比，然后再。比下来之后啊，这个运动员退役之后我们再等几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短道速滑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的运动员，其实现在都已经是一代一代有传承的，这样我们都是一波人啊，出一波人出一波人出一波人。 我说一大咖，大咖大家应该都是叫李岩 啊，李岩啊， 啊李岩 主教练， 哎，现在应该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这个算是主教练吧， 主教练啊， 这领军级人物。1988年卡尔加里，当时冬奥会是这个短道速滑还叫表演项目， 嗯， 还不是正式比赛。 是 李岩就已经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500米的铜牌和1500米的银牌。 嚯！ 然后到了转眼就是下一届1992年，这个叫阿尔贝维尔这个冬奥会第16届的时候，短道速滑成为正式项目的时候，李岩就获得了短道速滑500米的银牌，所以那是中国短道速滑项目的首枚奥运奖牌， 后面奥运奖牌。 对，你想从1988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其实短道项目一直是我们国家算是为数不多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这个叫做优势项目。 优势项目，其实说到这个优势项目，也来说说主要对手。那我们的主要对手大家都知道， 对， 在短道速滑里边，我们有一个宿敌啊，这个 对， 只要是这个项目，基本就是这个中国跟韩国。 韩国 啊，主要韩国这个不管，它确实男子哈，不管男子女子这个项目也都很强。刚刚虽然说这个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啊，是这个表演项目，应该是在后一届吧，92年就是 正式 了正式比赛项目，正式比赛项目啊成立，这个短道速滑成为的时候，当时哪个国家拿的金牌最多呢？当时就是韩国 啊，就 当时就是韩国啊，他应该一共是两块金牌，当时第一届的时候，这两块金牌呢全被韩国了。其实对于韩国来讲，这也是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 中韩之争啊， 中韩之争啊，包括这个说这个李艳教练啊，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啊，表演项目就拿得很好成绩。其实那个时候韩国运动员也很厉害。其实从这个项目孕育开始哈，从表演项目开始，其实就是中国韩国啊这两个国家，包括这回又是在咱们北京啊，这个其实离韩国也挺近， 对， 离韩国也挺近啊。他们过来之后，我相信这个项目上，中韩之争一定会延续下去。 是，随着在竞技比赛当中，我们对于2022年冬奥会的期待，其实有很多期待，咱们不一一列举。 是， 如果具体说每一个项目的话，那非常多。 对， 这个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这段时间里边也会有一些看点。 没错， 其他节目应该是动生活吧，我们在这个动生活的节目当中啊，也会有这个叫做 观赛指南。 那观赛指南的看点，大家也可以收听其他节目，了解一下。我们只是说这个超体节目来说一说期待。其实关于你看，从叫做奥运遗产，然后到这个到这个个人运动员的这个，然后我们说奥运会我们值得期待是什么？其实我还想再说回到软性的这个叫做遗产方面的叫。怎么说呢，就是无形资产的提升。奥运会冬奥会结束之后，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我觉得带来的这个无形资产是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可以把它看得很大很大。 不只是房子升值了。 不为过，是真的是不为过。大到我觉得就是这个城市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地位。 就是城市地位。那你想一个城市地位的提升，它带来的风这个叫方方面面的提升，有时候大家想不到的 是， 比如说申遗，中轴线，对吧？ 中轴线 现在还在这个申世界文化遗产吗？ 是， 对吧？就是其实你一个城市在各个就是在全世界来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打分，它会因为你某一项的成就，心里边对你分数的一个提高， 哎， 再包括这一个城市未来举办各种各样大型活动，人家认为你行还是不行？ 是， 就是你想奥运会你都办了两届，夏季、冬季你全办了，你还有什么事不能办？所以你再申办什么国际盛会的时候，人觉得哎，你是一个加分奖， 是， 对吧？就是我们再说回来， 迪士尼， 美国迪士尼，一件白 T 恤，我跟论论都穿上，然后白 T 恤，我这件39，小白 T 吧，论论件390，为什么？ 为什么？ 一看左下角有一个米奇老鼠， 哎，米奇老鼠啊！ 但你外边是看不出来，人家左下有个米，哎，你这咱俩都一样， 别的都一样， 一摸质量也一样，怎么你就我十倍的价格呢？ 是， 你有了文化底蕴在里面，因为你是有了这个米奇， 他 把它代表了一个迪士尼， 是。 其实这个就是无形资产带来的这个力量，它是巨大的，就是数以十计、百计的一个提升。真的，我觉得所有人啊，作为咱们北京的这个居住的市民，都应该期待这个冬奥会能够顺利成功举办，因为它影响到每一个人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没错啊，我们其实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个人啊，都能够从这次冬奥会举办当中受益啊，收取这个莫大的这种收获。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新年啊，新年开头聊一聊今年期待的这个体育赛事哈。当然冬奥会是离我们比较近，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2022年今年其实是一个体育大年，那很多的这种这个高水平的这些赛事啊，这种综合运动会啊，包括大众健身的赛事啊，都在这一年有很多的这种举办哈。在未来啊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哈来盘点，咱们聊聊2022年哈那些大家期待的体育赛事啊、体育事件哈。今天节目呢暂时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咱们明天节目的时间不见不散。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世界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 From the land of the thousand lakes 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From the land of a thousand lakes 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We have a dream, follow the path, Silk Road, a road to glory. It's time to travel, it's time to dream, it's time to take a bow and believe. From summer 1952 to winter 2022, east to the west, like flying from the birds. 52 to 22 Winter Olympics 2022, the war of ice and snow. From the land of the thousand lakes 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From the land of a thousand lakes 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Ice, ice, ice, Beijing Olympic spice. We don't need a dice to reach a great prize. Ice, ice, ice, Beijing Olympic spice. We don't need a dice to reach a great prize. Whoa, oh, oh, from zero to hero. Whoa, oh, oh, from zero to hero. Whoa, oh, oh, from zero to hero. Whoa, oh, oh, from zero to hero. 2022，一起去赶赴那冰雪的盛会。沿着丝绸之路一起去畅游那神奇的河山，我们在这里神色待发，在世界各地神赞祝福，五环之下我们一见如故，身披霞光与奥运同步， 点动起奥运的荣光，期待世界的梦想，热血就在此刻登场。赫尔辛基到北京更加辉煌，热血就在此刻登场，赫尔辛基到北京更加辉煌。 52 to 22 52 to 22 52 to 22 52 to 22 52 to 22 Winter Olympics 2022, the war of ice and snow. From the land of the thousand lakes 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From the land of a thousand lakes 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Ice, ice, ice, Beijing Olympic spice. We don't need a dice to reach a great prize. Ice, ice, ice, Beijing Olympic spice. We don't need a dice to reach a greatest prize. Whoa, from zero to hero. Whoa, from zero to hero. Whoa, from zero to hero. Whoa, from zero to hero. 2022，去北京。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是元旦，冷空气袭扰京城，白天虽然天空晴朗，但从中午前后开始将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强劲的北风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风力逐渐减弱，今天风寒效应明显，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白天风大，登山气象指数为五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七到零下八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四，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五，体感寒冷。今天风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五，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